的星球，发呆的你，害羞的你，拉裙子遮住脸的你，有没有这样的感受？很清淡，并不常联络。我记得昨天的你，仿佛还等我在路口。 你还记得吗？ 为你摘的花。暑假 现在好吗？ 岁月跑得差， 不等分岔， 还留在老家。 一转眼你到不了是他们，除了原本有自己的人生，很久没见，但感觉在左右，幸好有你，回忆不被没收。有一种自由的叫做青春，有一种爱并不必让情人，非常单纯，互相绝对信任，彼此面前做最自然的人。相绝对性。